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咯。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係。 係啦，要打破網台嘅記錄。 嚇、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個鐘。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好啦，今日讲呢个题目咧，都有啲激动嘅。其实最主要就因为我哋见到咧，三个年青人咧喺区域法院被判重判三年，咁咧就暴动罪成。咁就我哋回望翻呢个香港嘅喺六七暴动之后嗰段历史系重要嘅，我觉得鉴古至今。嗰时激进运动最激，你激得过六七？ 六七暴动？ 喂，大佬唔系掟砖掟炸弹啊，大佬嗰时系系死人啊，系仲要系攻击警察，系打死警察添，唔系净系市民咯。咁、好啦，跟住成个社会就好保守啊，其实 变得好保守，由一个极端去到另外一个极端。 咁真正开拓翻呢种嘅居民运动咧，其实系嚟自一啲社工，最先就系头先讲啦，居屋评议会啦，居屋评议会之前就系呢个SOCO啦， 社区组织协会， 社区组织协会啦，即系呢个而家何启华啊、蔡耀昌啊呢档啦。 嗰陣時都仲未有民協嘅， 未有， 未有嘅， 社區組織協會就係當時我記得應該係教會分定嘅，係、教會嘅分定，咁就成立係咩呢？就係咧，係去亦都係幫一啲嘅，因為當時嘅社會嗰個嘅弱勢社群真係嗰個情況係好差嘅，咁、就係做一啲維權嘅工作，就唔係福利，唔係社區福利。當時香港居民運動係做居民維權嘅，唔係而家蛇齋餅種嘅其實。咁然後就因為最能夠有共鳴，當然就係跨區行動，就係、呢個公屋啦。係，因為嗰個就係麥理浩十年建屋計劃嘅產物啦。 嗯， 之前就係徙置區，但係徙置區之後開始十年建屋計劃咧，就出咗嗰啲嘅第一代嘅新型嘅公屋啦。 嗯， 就係嗰啲嘅，譬如油池灣村啊、平石村啊、彩虹村啊、順利村等等呢啲，就開始陸陸續續落成啦。咁就變咗好大量嘅居民咧。就是住在一个这样的社区里面。 同埋面对相类似的房屋问题。又或者房屋或者生活质素的问题。 咁所以呢就刚才我哋讲啦，同一时间呢因为79年麦理浩访华推行地方行政。当时的参与政治运动同埋社会运动的年轻人就面对两个选择，同今日一样。一是走和理非的路线。参与选举。 进入建制。 进入建制， 即是由居民组织起家，但是发现了咧，当个政制开放，呢些本来过去是地区咨询组织，透过因为加入了即系民选议员的职位的开始的话咧，佢哋睇到个契机，是不是要选择进入呢个建制里面。 而当时另外一派是什么呢？就是觉得不应该加入建制，因为那个建制咧系唔民主嘅。入咗去之后咧，你就被行政吸纳去一啲嘅。好繁琐嘅事务工作里面。 佢哋睇就话咦，区议会都只系咨询架构冇实权，但会唔会咁样呢反而将自己嘅理想又或者系被行政吸纳之后发挥个影响力反而会消磨咗。 咁当时呢冯检基呢系一个当时嚟讲系一个领袖人物嚟嘅。当然今日望返转头就唔系啦，即系而家呢个情况就唔系啦。 毕竟几十年啦已经。 系啦，即系廉颇老 隔世。 咁但当时呢佢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总呢、这个公屋评议会嘅总干事。咁刘英嗰阵时咧，佢就遇到两位老师，就同佢一路 review 香港呢个情况，就鼓励佢翻香港参选，参加区议会选举。咁而冯检基翻嚟去读书之前，一路有联络开咧，系做一啲嘅，譬如公屋评议会里边嗰啲委员啊咁样。咁咧就提出一个叫位置之战嘅观念。 系 呢个位置之战咧，就系咧个名词就好左嘅，其实嚟自呢个意大利嘅左翼社会运动嘅理论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讲法，运动战和阵地战。就当时呢就希望呢就入到去呢就将官方的资源拿了过来之后呢转在用在社区那里。这个策略是相当成功的。 今时今日的梁耀忠都是继续是采取这个策略的，其实是。 是的。 个重点不是摆在议会那里，个重点是继续在议会外面是结合 居民团体、压力团体嗰种嘅参与运作嘅模式，但系喺议会里边咧，系继续咧系向即系政府官员系去施压，将个社会问题或者政策问题咧提出嚟。 嗱，就似就算朱凯迪而家嗰个做法都似嘅，我觉得。咁呢种即系进入议会，但系亦都唔系咧完全信任议会嘅做法咧、嗯，其实喺当时嚟讲，路线辩论里边咧，系社运嘅运动里边咧，即系唔系咁。优势其实 half and half 嘅，咁有好多仍然咧系一路都冇参与选举嘅，譬如你睇罗袖咪系咯，歌平议会，叶兆平啊嗰啲咪冇咯，咁咧就，但系同一时间咧，佢哋自己亦都利用议员嘅职位咧喺区议会里边咧嘅资源咧就成立好多地区嘅民生关注组， 嗯， 譬如嗰阵时嘅深水埗嘅民生关注组啊，中西区嘅民生关注组啊等等咧， 继续去发掘社区问题， 系啦，嗱，居民运动有两样好处。不是只是做了区议员可以取代的，我觉得第一、嗯、你是要社工里面刚才讲的 community development 那种的做法、嗯、跟议员的做法是不同的，我想你做议员你就很清楚了，你就是什么呢 problem solving 的， 代议事，代居民去办事，或者是代居民去解决问题、嗯、甚至乎代居民去反映意见， 就是说有居民将个问题交俾你，你就唔需要坐喺度咧，同佢磨几日开会嘅。 你系可能系包办咗，代佢哋去做， 帮佢解决个问题，提出个解决方法。 佢哋系变咗个受众，又或者系 lay back 啲。 你系提供服务嘅啫， 即系价位消极啲，但系进取啲，喺个制度里边咧，系去同呢个嘅政府部门咧，系去打交道，同政府部门啲官员咧系去磨咁样。 嗱，如果你系居民运动咧，你就会好似最近年，我觉得我唯一 recall 得到嘅就系卢婆婆。 卢婆婆哦， 系啦， 卢少兰 反对领会， 系 呢个基层住屋联盟， 已经系2004年至2008年之间， 2008年基层住屋联盟， 系 咁就亦都系有啲社工落去发动啲居民，嗯、就由 deal 由最 basic 嘅嘢开始讲， 系 领会系乜嘢啊？ 嗯， 点解你喺街市买棵菜会咁贵啊？ 嗯， 点解喺隔篱嗰个街市买咁平啊？ 嗯， 好啦，你就要花好多时间咧去发动居民啦， 系 嗱，唔系你代表佢去搞运动、啊， 嗯。 议会政党的模式就是什么呢？得了，我搞运动，你派人嚟， 系啦， 你举牌在后面 同官员去递信嗰阵时候，你要出现， 系、 啊、你是苦主，我哋需要有苦主将个苦况讲出嚟。不过实际上面嘅操作，甚至乎系即系策略上面嘅安排嘅话咧，就由政党又或者系议员代议事咧，系去包办。 最重要系咩呢 ？complete 个 deal 嗰下咧，就由我嚟做， 嗯， 咁我先至可以成功争取嘛。咁但后面嗰啲居民就变咗报警版啦。嗱、 嗯， 如果居民运动嘅模式就唔系咁啦， 嗯、 就系、是、居民先系主角。嗱、嗯，你见到我最终入禀去司法复核，担住条牙签单挑阿孙明阳嗰个系阿卢婆婆嗰个， 系 系嘛？就呢个就系所谓我哋叫做社工模式啦。 系 就系喺个过程里边咧，佢会培育到一啲社区嘅政治领袖出嚟。 嗯近年你有提到04至08年之间嗰次领会事件，即係而家领展啦，咁其实都有嘅，我观察係呢个因为兴建高铁引起嘅蔡元村事件啦， 马宝宝嗰班啦、 啊、新界东北，即係喺2014年至2016年嗰两年之间，即係上一任即係呢个发展局局长陈茂波推呢个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啦，马宝宝农场啦，咁样係喺蔡元村事件，你会见到譬如话朱凯迪佢会搬埋入去住嘅， 同埋嗰啲村民就慢慢成 为系啦，去搞组织嘅 群众运动嘅领袖 系啦，每次都出嚟去参与嘅，唔系净系从旁，即系去即系拍手啊。 问我哋 operator Lens 就知噶啦，佢成日都话开会开好耐， 系倾嘅。即系喺个过程里边咧，因为要让佢哋好有意识地知道自身处喺嗰个境地啊，甚至乎每次要组织佢哋去即系去参与每次嘅社会行动嘅话咧，确实系俾代议事又或者政党咧系代佢哋。是去即是跟政府去谈判呢、用的时间那个组织的时间教育的时间是长很多很多。不过呢居民运动的好处就是呢就是你带来那个即是群众的坚实的参与，甚至乎在一个过程里面去自己本身都是转化成为其中一个的社区领袖呢就很大的裨益。 这个就叫永续社运了。因为你的社运你要继承呢你就要一定有骨干的。 嗯。 议员政党包揽模式咧就系有效率，但系咧就培养唔到社区领袖。 嗯， 如果 community development 即系 CD worker 嗰种做法咧，即系社工做社工式咧，就冇效率嘅，因为你要社工就手伸落去同佢磨啫，议员就唔系。 议员就好多嘢搞㗎嘛。 因为確实议员嘅面向又阔好多，佢唔能够单一议题。 係啦，咁 即係淨係呢个嘅公屋起楼嘅質素啊，挤迫户啊，艇户事件啊，唔得㗎，议员嘅面向係阔好多啊，你交通啊，医疗啊，教育都要处理。基层 住屋联盟个社工係咪张文慧啊？ 张文慧， 好似都係社工，我唔记得咗，可能记错。咁但係呢，佢个发动嘅过程就你要个居民自觉嘛。自觉成为一个革命嘅人嘛、嗯。或者自觉成为一个社区领袖呢，嗰下个时间要好长。咁就嗱，六七暴动失败原因咩呢，就係、佢激进化呢就由共产党包揽。嗰啲激进运动放炸弹嗰啲人呢，其实未必係一个自发嘅自觉嘅公民嚟嘅。佢可能係一啲嘅即係有政治任务嘅职业嘅社运人士嚟。或者职业嘅激进运动嘅人士嚟。 但亦都有啲可能即係都唔清楚， 當然 或者 後面就吸引 思考得唔深。 嗱，譬如曾 仕 興地位咯， 係 佢喺聖保羅位，但係天之驕子喎，佢走去派傳單嗰下，佢咪真心交咯， 係 佢點知派傳單坐兩年， 出 坐兩年嘅大佬 咁大鑊嘅，原來 我諗同而家一樣嘅咋，真係 你好難想象。 係啊，而家坐三年，佢可能佢哋 其中一個因為就係喺警察區趕嗰陣時參與一齊走嘅咋，係係 啊 嚇、真係 咁就坐三碌。咁我就話如果。而家呢个情况底下咧，你两个模式，你会觉得边个系可取？ 有一啲历史嘅转折位，我会觉得系无可避免，因为确实无论你话系呢个殖民地政府要脱殖，又或者系要还政于民，所以开放个政制，引入代议政制嘅话咧，确实系会出现咧嗰个政党政治发展或者系成长嘅过程出现咗一个替代效应，就替代咗即系。前身的这个的居民运动，甚至乎呢以前即是殖民地政府就行政吸纳政治，但是现在呢因为有政党政治的出现，有代议事的出现呢，就即是不单止包揽，甚至乎说这些居民组织去推出来的运动真是锻炼到或者训练到有些社区领袖出现的话呢，都容易地是被这些政党呢吸纳了成为他们的成员。嗱，喺见到的我哋见到即系过去， 但系卢婆婆都冇人吸纳啊！ 卢婆婆冇，嗱，新界东北都有喺个过程里边咧，训练咗最少一位嘅社区领袖，喺2015年都有去参选区议会选举，不过就选唔到咁解嘅啫，系、 朱海 迪自己本身都系噶，新鲜事出，即系佢都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契机嚟嘅，系其中一个方法咧，佢会觉得持续地系将呢个居民运动咧系去继续推动，咁啊就系借议会，即使系少少一个区员嘅位置咧，佢都认为即系系一个。嘅即系需要系去参与，需要去参选，需要系去争取翻嚟嘅一个资源咧，系去继续打呢场即系仗咁样。 但系我觉得而家就咁啊，九十年代咧就有各级议会选举啦，两个市政局啦，九五年就区议会全面直选啦， 系 立法会九一年选举啦，成个选举制度嘅发展咧就令到居民运动急速衰落。就系头先所讲啦，就系、吸纳咗将个资源啊，譬如。譬如李永达都是公屋评议会出身的， 是他亦都很早又参与了 居民运动、 居民运动亦都后有加入民协啦，咁样 啊，陈伟业都是噶， 系 系啊，都是社区运动出身的， 李植月又系啦，李植月就同期同阿冯剑基一起去参选啦，应该是最早嗰批区议员嚟嘅，系 系啊，咁就收尾其实狄志远佢都系我记得， 狄志远咁早， 唔系佢唔系嗰个代之后， 系应该跟住 之后 嘅第二代应该系。 咁但系呢一代嘅居民运动好快咧，喺八九年之后咧，就因为唔系六四嘅问题，而系随住嗰个殖民地嗰个议会选举开放，就全一部嘘一声涌晒入去之后咧，就变成咩咧？嗱，嗰阵时咧可以咁讲，八十年代咧系冇左派参与嗰个嘅地区议会选举，主要就系嚟自政府嘅建制派。嗱，嗰阵时政府嘅建制派同左派系两个系统嚟，我哋叫区佬同埋街佬， 系一话土共，即系你讲个左派就 系 土共。 因为 今时今日我哋 系啦，因为六七之后咧，共产党咧就要用呢个借壳嘅方式咧，就唔敢打正工联会同埋自己东九龙居民联会等等呢啲咁嘅旗号，因为佢会被市民厌恶啊。因为六七暴动之后咧，佢哋个朵臭晒啊嘛。咁所以咧就咩咧就变成系咧就好多嘅外围组织，佢就用一个区佬同埋街佬嘅名义出现，就系、譬如有总之有好多旧区都有啲叫居民联会嘅，你留意一下， 黄大仙居民联会啊，总之叫乜乜联会嗰啲咧，其实就系左派嘅地区组织， 系一个演化过程嚟啊。工联会系 系 特别系工联会，我想强调，因为就算即使系立法会选举呢个层面，今时今日你会见到工联会里边有几名嘅立法会员，但其实佢系迟过2004年、2008年之后咧，先至打正旗号，唔系做台桥啊。过去就算就喺立法会层面咧，佢都系做民建联嘅台桥嘅角色嘅啫。去到2004年、2008年两次嘅立法会选举之后咧，先打正旗號話我哋工聯會要全面係去參政啦，咁樣係 咁就成個居民運動同社區政治就改變啦。 嗯， 改變係咩咧？就係由區佬、街佬咧，慢慢咧到九十年代咧，就民建聯組成之後咧，就變成係左派政黨同民主派政黨嘅競逐啦。即係喺地區議會層面，咁咧亦都加上立法會本身咧，成為新聞嘅焦點啊。好多重大嘅政策問題就唔會喺區議會講嘅，就直上立法會傾。咁所以好簡單，如果你係一個街坊領袖，你就會挫折感好大。李永達喺立法會都搞掂啦，你搞十年都搞唔掂， 個效率低好多。 好簡單啦，譬如三支鄉咁樣，我啲公屋啊，嗰個晾衫架，其實好困擾噶嘛。有啲就居屋啊，嗰個晾衫個位對住人哋嘅抽油煙位啦。呢啲公屋嘅設計嘅居屋設計咧，你喺房委會傾十年都傾唔掂嘅。房委会啲有咧，就房屋署啲有就唔会改嘅设计。 喺立法会嘅房屋事务委员会， 你由上而下扎落去啦， 直接同个局长吓，即系运房局局长，又或者系呢个常秘书长，佢自己本身都系房屋署署长，系去直接系去辩论嘅话咧，你系较大地或者较有或者更有效率地咧，系去做到即系、就是、你想有嘅改变。 咁所以变咗咧，就好明显啊，就系、是、去到九十年代咧，你头先所讲嘅里应外合咧，慢慢都分崩析离，即系话当时，譬如冯检基啊呢啲所讲，用议会嘅资源去 benefit 翻个地区组织嘅发展咧，就第一佢哋系政党化啦，议会嘅资源咧就 channel 咗自己政党嘅地区支部啦，咁街坊领袖你要从政嘅，你就入嚟我的地方支部，就代表我个党，麦甲党啊，会点啊，民协啊，咁样去参选啦。咁咧你就唔需要咧，就解決嗰啲咩居民意識覺醒啊，唔使啦，用呢個所謂包攬方式，代理人方式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出現咗兩個改變，我覺得第一政黨化，第二咩咧？左派組織起來參與地區嘅角逐。嗱呢個係第二個改變，影響幾大？就係開拓咗嗰個由街佬變成係有系統嘅蛇齋餅種模式，一個社區福利主義嘅模式。咁呢個咧？最大最大的演进就是2003年之后，七一游行之后， 50万人上街，而令到当年啊，2003年嘅11月嗰次嘅区议会选举， 大败民 建联，大败曾玉成系要辞职问责咁样吓，咁啊嗰次系民主派大胜嘅吓，民主党系囊括咗 三四个区议会嘅多数嘅， 系啦吓吓，咁嗰次系好振奋，亦都系嗰次应该史无前例地咧， 冇咯，自此以后冇咯。 是选民是以政治议题、啊、即是作为或者政治意识形态呢，是 地区选举 考量他们的投票的取向的。 但是同一时间共产党就出了这个叫做四字真言，曾庆红就是叫做呢，要在香港有所作为。 有所作为。 有所作为就是什么呢？以往不做的事现在要做到最尽。包括什么呢？就是全力推动扶植这个建制派的力量。是就是无限资源了。就是在地区派蛇斋饼种、 高度介入地香港的选举， 高度介入，同埋咩咧？佢有一种模式、近年除了蛇斋饼种之外咧，冇乜人留意另外一个模式，叫做工联小花的模式。工联会小花，即系咩咧？由政党由共产党养起一啲嘅全职嘅地区干事。咁咧就第一次同挑战你，可能佢冇乜知名度，输咗。他在一个区那里继续养着他做四年。四年之后再挑战你。再输了再做多四年他就拿你的位置。 全职的党工。 是啦，他就拿到你的位置了。 其实以前都有的，不过以前是小草模式的。你记不记得中港武？中港武就报了陶谨申报了八年之后呢，就跟着就。 区议会借位。 借到他了。嗰次借到鄭同恩生係自行求去嘅，唔再喺翻原有嗰個區議會席位嗰度，即係個選區。 但中港冇好奇怪喎，佢又上唔到去嘅喎。 反而張國軍 為什麼呢？因為那個補償給了他了嘛，他一做這個油尖旺區的區議會議員之後就立即給個區議會主席去。那你會見到即左派中聯辦又好西環系統又好，他們有即掌情的制度的。有時你會講得那些資深那些議員如果是即做了內又給了這個童子經勳章、大子經勳章、金子經勳章，你都會知道其實差不多退休了，因為連這些都給了他了嘛，這樣。 那最突出呢就是近這兩屆呢泛民的大佬級人馬都死於工聯會小花手上，譬如李卓人啊，還有一個的 馮檢基、李 永達，好似 係 咪啊？ 李永達唔係，李永達係當年俾人民力量嘅陳志全係去追擊嘅情況之下輸俾嘅建制派，應該係民建聯嘅輸俾。啊，唔係，都係，都係一個女嘅，都係小花嘅，都係女嘅， 一個叫郭芙蓉。 就是女的，就话就话即係帮个选民呢，就话个个手袋甩皮呢都同埋一齐喺公司度换个手袋咁样。 咁如果 即係做到咁 嘅。我只脚趾甩皮你知唔知帮我换呢？ 手袋。 唔知会唔会帮我收皮呢？咁呢就呢个工联会小花就代表一种新嘅社区政治模式啦。我根本唔需要喺街坊组织培养干部。我用共产党嘅专职干部。地区干部。咁样嘅方式。喂，我要重点去嚼你，嚼边个位都得，我话俾你听。驱寒问暖，唔好话你换灯胆啊，厕所塞咗，系嘛？你睇嗰个林林，即系呢个民建联嘅 荃湾区议会 青年民建联嘅副主席啊，即系周浩鼎嘅助手啊，左右手啊。喂，大佬，朝头早冻一冻嗰啲油藻水嗰啲阿伯，佢又自己走去同佢哋一齐。喂，大佬，啲阿伯个个眼金金望住佢啦，系嘛？ 大家知道系有原因嘅，你哋上网 search 下林林嘅。嘅相就知噶啦， 咁实赢啊！我觉得唔使谂啊，真系。 当然，除咗系你话呢种选举模式，即系喺即系天时地利人和，喺嗰个拣选人嗰度作为一个隔食隔嘅针对性部署，其实左派西环佢哋当然亦都系有另外一个即系做法，就系话建立大量嘅地区组织，嗰啲同乡会啊、中亲会啊、 种票组织 咯、组织啊，即系呢太极会啊、排排舞班啊，呢啲咧佢哋亦都做好多嘅。咁你都知道，唔系个个都系可造之才，成为一个社区领袖，又或者系一个准候选人咁样去培养噶嘛？咁仲有大量嘅居民，佢哋退咗休又好，又或者系即系公余嘅时间咧，系有参与社区事务，咁但系又想吸纳佢哋，维系住佢哋，甚至乎派呢个蛇差饼种都要有对象噶嘛？嗱， 因为 嗰啲嘅组织咧就帮到好多啦。 蛇差饼种就唔缺，但系咧共产党嘅。即是在2003年到现在毕竟已经过了十几年了。跟住之后每一次选举泛民在区议会都是大败的。可以这么讲。现在去到是连一个区议会占多数都没有。 是一个都没有。 在上一次连经营多年的民协老巢啊，在深水埗区议会都被人起埋尾住，冯检基落败，被他徒弟啊黄仲琪起尾住。所以我就说现在这个局面呢，是我可以这么讲，是选举地区选举来讲是最艰难的。现在都面临一个选择，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你年轻人再去进一步激进化，我觉得会是再进一步脱离群众的。你见到宣誓事件到现在暴动判刑都好，群众是没有反应的，已经是。很明显就是说激进运动是脱离了群众。如果你说要回转头的话，你怎样去面对一个已经成了型的庞大的左派地区利益集团呢？很简单，每个区一亿工程撥款，就整咗嗰啲不能避雨亭啊，嗰啲實際上都係建制派搞出嚟啦。而家就俾佢哋攞嚟成功爭取噶嘛。跟住仲有嗰啲活動經費咧，由區議會 channel 去俾佢哋嗰啲外圍組織咧， 大量嘅活動經費。 係啦，你頭先講嗰啲，所以而家區議會變咗嘉年華會啊，唔係區議會啊，因為搞親都係呢啲咁嘅嘢嚟噶嘛。咁好啦，呢個勾結利益集團一路發展落去，資源越多，佢培养呢啲郭芙蓉、林林嘅模式越成功嘅喎。以往嗰啲可能个样丑啲啫，跟住可能搵啲靓女噶咯，跟住拣埋个样先至培栽培。跟住仲要系，喂，如果你系阿伯，坦白讲，我有啲即系同学啊，都大学教授嚟噶啦。佢话喂，我住嗰区，民建联嗰条友咁样做到咁样，我都冇办法唔投佢票，真系。唔系嘛，朝朝喺村口都见到佢， 朝朝同你鞠躬。 系啊，跟住、 真系有啲咁嘅， 佢打个电话嚟。系嘛？再唔系就系呢、這个 落雨就喺下面用个大声公嗌上去收衫啦，咁样 系啊，真噶，我喺观塘见过啊， 喺街度执到个银包，又攞个大声公轰上去。边位先生小姐系跌咗个银包，请去到我嘅办事处攞翻。 共产党嘅街道组织嘅模式嘅做法咧，已经全面渗入咗香港。用街道大梁咧，你真系唔够佢砌嘅喎。系咪就系咁就成个地区政治就 居民运动就夕阳工业啦，你要发动居民又好困难啦。一话调翻转，鼓励多啲年青人投入翻社区，又做翻1982年冯检基做嘅嘢。 即系我哋啲从政嘅人，或者我都有参与个运动，自己亦都系做咗十几年嘅议员咧。咁其中一个雨伞运动之后，当然我哋会见到有啲系激进化啦，或者激进运动嘅出现啦，及后成为咗所谓嘅城邦派或者港独派啊咁样。但系同一时间，确实亦都系有部分佢哋自我期许嘅散兵，就话要即系深耕社区。 但 系 挨唔挨到咁耐咧？有啲家下家下都撇咗 落。就真的考验了。嗱，2015年嗰阵时嘅当其时嘅青年新政，就话派出九个，咁啊，即系得一个选到啦。咁及后仲退出咗青年新政，呢个就邝宝贤。咁但系其他嘅散兵，你会见到徐子健啊，沙田有三位啊咁样咧。仲有啲系散落喺其他即系18个区嘅区议会嗰度咧。呢个系一啲嘅启示嚟嘅。 但系好似无声无息咁。 佢哋未必系能够做到一种，佢哋本来话想一种新嘅形态系去参。即同一方面去批评可能即旧泛民老泛民那种即社区参与的模式，但及后当他们真的很扎实地落到地区那里提供服务的时候，可能都走不出一些旧式动员的方法。但是在公民教育的角度，这里其实考验他们自己的能力， 但居民个个都是飘书的 结合得到一些地区议题和即全港政策，这个就要考验。 如果你说飘书就跟82年冯检基那代的年轻人就真的差很远。 我举另外一个事例。 人家真的砌嘢。 我举另外一个事例给你。如果大家记不记得其中一个即都是曾经发挥，现在也都是发挥政治影响力。你见由学民思潮现在转化成为这个的香港众志。黄之锋曾经是撰文在报章上就说，为什么雨伞运动，什么我们的雨伞运动就是会成为一个即系有志于参选而及后只是做一个社区保障的角色啊咁样。嗱，喺2015年嗰时写了篇咁嘅文，但今时今日的香港众志，以我所知，唔单止他哋已经即系要参与呢个立法会选举呢个咁样嘅位置之战啦，仲有他哋都系考虑紧部署紧。以我所知嘅话咧，都系有志于喺下一次2019年嘅区议会选举。嗱，呢个系一个路线，即系好似你话啦，我哋决定面对香港而家呢个政治困局，继续系去争取民主嘅话咧。用乜嘢系去参与啦？ 人哋有郭芙蓉有林林， 这个就要佢哋系去思考啦。因为点解咧？因为正面啊， 种都好食过你， 系所以一定就唔能够比拼蛇斋饼种噶啦。系嗱，最基本嘅即系一啲社会服务嘅提供，你系需要有。但系你话如果从量嗰啲即系蛇斋饼种啊、派米啊、嘘寒问暖啊，甚至乎即系比较肉麻啲嗰啲，好似你话隔食隔嗰啲嘅即系 贴 身嘅服务嗰啲咧， 帮你收皮啊嗰啲， 一定唔得噶啦，系吓。但系你话，如果是要好即系劳心劳力，又或者是劳工密集型嘅一啲嘅即系工艺式嗰啲嘅话咧，呢、這个就要好考验。 我担心佢哋搞文青活动啊， 考验 文青活动就真系攞唔到 出。佢哋能唔能够委身啊？系。即系我自己所属嘅新民主同盟，确实即系我哋嘅经验系睇到系有啲后生仔，佢哋系愿意去委身嘅话咧，咬紧牙根嘅话咧，系有力或者系有机会去同建制派一搏。 嗱，我就咁谂嘅。 因为嗱，头先你讲到小花模式系针对一啲即系连华路去咗，曾经就算即使系叱咤一时嘅， 咁可唔可以用小草模式咧？ 啊， 我种植咁多黎文乐啊嗰啲咁靓仔。 小鲜肉模式 系啦，小鲜肉， 小鲜肉模式系，同埋就唔系净系针对。即系譬如可能即系较为年长人口结构嘅公屋区，你私楼区、中产区其实都需要有一个即系佢哋认为似样又或者系有一定水平嘅代议士。 其实我觉得坦白讲，你问我咧又唔系冇巧嘅，但系千祈唔好飘书， 唔好 讲讲，千祈 一派就算噶嘛，你先系。 唔系嗰啲文青活动系冇用嘅，你咪自嗨嘅啫。其实，我举例几样嘢。如果你话私楼议题，而家最贴身嘅问题咩咧？就 系 全港嘅私楼维修。因为这个是政府法例的要求，建筑物条例的要求，要巡查那些全港的违章建筑， 强制那些 强制 验窗、 验楼和维修，很多的贪污腐败在那里发生。所以我就说，喂，当年罗就起家，你看冯检基和李永达起家，是跨区的全港的公屋居民运动嘛，顶你在大坑飘书有 Q 用咩？我觉得你是全港飘，如果不是的话，你咪全港性的，喂，所有地区都有私楼维修嘛， 所以要参考早前即系大埔嗰个叫太和的后裔 嗰、 那个嗰个经验系吓 吓。第二，我觉得咧，就算你话要飘书都好咧，你点解唔系做一啲嘅可以 sustainable 嘅嘢？譬如社区 好多公共空間可唔可以變成係一啲嘅圖書館咧？唔一定要每個區淨係去一個嗰個政府嗰個圖書館嗰度，有啲冇添，甚至仲係要用緊流動圖書車添。我知道係嘛？咁你與一全港一齊做，你有個 network 做起上嚟嘅話，你咪有個聲勢咯。我覺得嗱，反而好奇怪，我睇唔到佢哋有呢個咁樣嘅串連喎。 我都觀察到 嗱，譬如你話新界土地開發問題咁多弊案，係唔係淨係東北啊？系嘛，好多都有嘅喎。咁点解又唔冇串联嘅咧？譬如旧楼维修围标问题啊，系嘛？诶呢个管理费嘅问题啊，好多法团嘅问题，其实嗰个都系嗱，坦白讲，嚟嚟去去都几条桥嘅啫。点会有新桥啊？呢个世界，你问下王晶，赌城风云三咪又系 推陈出身，只可以推陈出身。 所有嘢都系咁，我就话，所以你唔望翻转头咧，你就唔知道跟住点行。所以我就话有冇佢哋有冇咁样嘅决心？你我讲得好啱啊！嗰、那个委身嘅精神 系委身 嘅 系。 坦白讲，你而家乜大毕业都好啦，你出嚟都系搵唔到食嘅。我都话我嗰阵时年代出嚟做记者八九千蚊，而家出嚟做个新记者，喂廿几年之后，都系八九千蚊。嗰阵时嘅楼一百万，而家一千万啦。我问下施永青琴日做节目，我话其实而家年轻人系咪真系买唔起楼咧？佢话而家楼价跌一半都买唔起。 真系大镬！ 跟住佢话跌一半之后，香港嘅银行系统就会冧档。咁佢点算咧？咁所以我就话，其实嗰个反而系真系一个，即系、就是、我哋叫林林模式啊。即系都系一个出路嚟嘅。其实系 而家会系嘅。头先细良你讲到话，即系六七十年代话，即系代议政制开始，八零年代嗰阵时嘅区议员嘅待遇其实系差好多嘅。 系 吓嗰阵时， 而家几多钱啊？而家区议员 唔系而家有超过三万蚊噶 salary 三万蚊。 其实不是叫 salary， 叫津贴的，从来都是叫津贴。 但是他报销那些呢？ 报销那些有成两万几蚊的，是。 两万几蚊？ 是啊，你可以请到即是一个半的职员，即是其中一个还可以是大学生的添的，协助你是去推行地区的工作的。 喂，顶，咁我觉得比我，如果我是僆仔，我大学毕业讲大 学毕业都去做。今时今日 有咩人大学毕业讲到三皮嘢先？ 参选区议员呢，其实是即是已经是好过即是一般的一个收入的。 嗰时 咁，所以点解个竞争是会更加激烈？所以有志至于个民主运动，又或者系有志于委身呢啲嘅社会运动嘅话咧，其实呢个一定系其中一个， 因为嗰阵时你好简单啦，你 之战嚟嘅。 陈伟业都 U of T 翻嚟啦，嗰阵时李永达都港大毕业啦，咪阿林郑啲同学咯，林郑入去做 AO 都两千两万啦，嗰阵时。喂，李永达 嗰阵时就真系，嗰阵时真系要牺牲好大噶。 系啊，咁所以我就话嗰阵时嗰代嘅学运。社运出嚟嘅人去参加区议会选举，佢要 give up 嘅嘢反而多。而家反而系 better off 嘅，我觉得佢做区议员 好咗 噶 ，better off 好咗。我系怀疑政府或者特区政府系会见到，即系而家即系啲建制派保皇党即系全面垄断嘅情况之下， 再加多 一啲嘅，俾翻过多啲嘅资源，让佢哋去改善佢哋嘅生活水平啊，系。 哦，即系扶贫嚟噶？ 唔系扶贫，系呢个政治上面嘅回报，我会觉得 是。即系政治综援啊？ 系啦。 所以我就话咧，问题就系我觉得社会系需要发挥嘅力量。我其实讲咗好耐，讲到口水都干嘅。点样令到嗰啲空降咗落去嘅散兵咧？我觉得系要组织起上嚟嘅。如果唔系咧，你单兵降落。就俾敌方围剿，下一届个位都冇埋。 同埋就唔好即系逐渐。 你问我杨雪莹嗰啲下一届位都冇埋。 即系唔好逐渐俾人哋同化，即系变咗系佢哋眼中过去批评嘅蛇斋饼种或者街佬嗰种嘅模式吓。即系除咗系好劳工密集型提供服务俾居民嘅同时嘅话咧，你要有翻一定嘅视野，你要知道喺你嘅落区嗰阵时系一个即系公民教育草根民主嘅过程嚟嘅。 同埋我觉得好简单，嗰、那个觉醒咧，社区嘅觉醒已经开始嘅，已经如果唔系嗰个选举结果唔会系咁，我觉得而家问题系要合适嘅社区领袖出现。如果唔系咧，啲人就会离弃佢哋嘅。我觉得系，因为佢觉醒咗之后，发觉屌，原来都系咁。你明唔明啊？即系都系飘书咁就大镬。所以我觉得，即系你要令到嗰啲领袖本身都要 aware 到自己，喂，你要砌政策啦，你要搵一啲跨区嘅政策出嚟同政府开拖啦， 合纵连环 系啊，你要合纵连环啦，你要做势啦，你要里应外合啦，点样怼上去俾罗冠聪、朱凯迪啦，等等呢啲咁嘅嘢。如果唔系嘅话，就算 DQ 埋佢哋，公众都冇反应嘅，我觉得真系 咁啊大镬！ 即系而家已经系去到六七暴动之后嗰种嘅一个钟摆嘅，我哋叫做社运疲累症啊，胡须现象、薯片现象就系呢个代表嚟嘅，其实系。 激进运动所带来的一个社运疲累症的一个代表嚟嘅， 又即系民主运动一个退潮 期咁样。所以我就系 on and off， 我都同听众讲，所有从政嘅人都系要认真地去分析薯粉现象，找住呢啲薯粉现象里边嘅特质出嚟，去 position 自己。呢个系今次嘅选举边个赢，我哋决定唔到。但系我哋可以通过分析，认真地去了解呢啲薯粉现象，系反映到一个乜嘢嘅政治心态。 系。 咁样嘅话，你再 position 自己咧，你先至可以咧，去将嗰个群众基础扩大。佢哋可能系浅蓝嘅群众嚟嘅，嗰啲系，唔一定系黄丝嚟嘅。咁你如果唔系嘅话，你成个居民运动、社区运动咧，系可以将佢再拉翻翻嚟嘅。不过就唔系再搞嗰啲嘅文青式嘅居民运动。我觉得呢个唔系出路， 要深刻思考。 搞市集，搞飘书，搞公艺班，呢啲全部都唔系出路嚟嘅。呢啲叫做台湾嘅小确幸。那條路是絕路來的，我告訴你，是台灣是因為沒有出路才變成小確幸的，其實是。但是香港，我覺得你不可以否定勇武鬥爭之餘變成小確幸的，我覺得。 其中一 個重大過個勇武鬥爭，我覺得。 是議會內外怎樣跟這個公民社會居民運動是去扣連。民進黨在有一段時間是要做檢視啊、反省啊，或者佢係失落政權之後嘅其中一個佢哋得翻嚟嘅結論，都係覺得即係當你即係好多做咗代議士之後進入咗建制而離開公民社會，又或者冇再繼續係同呢個居民運動係有一個嘅整合嘅話咧，逐漸你就會變得離地，逐漸你就會變得遠離民意嘅話咧，就唔掂。 咪呢個咪變咗奶媽咯？ 係啊， 嗱，胡蘇就我就話點解胡蘇現象值得分析呢，薯片由一个没有政党背景的人，短短两个月的 campaign 里面怎样 connect 那些市民，他就真的 connect 得到，用什么方式去 connect 他们，然后变成一个就是话落去西九龙扭蛋都成几百人， 真系做到黄子华嗰种，唔单止行入去个公园，行得翻出嚟， 行得翻出嚟咯， 行唔出嚟唔系因为佢俾人打，而系因为 太多人围住佢， 同佢 selfie， 呢个系一个现象。 所以我就话，如果我系共产党， 而佢系建制中人，大家唔好， 我一定俾佢做啊！如果我系共产党， 系嘛， 大佬俾佢做嘅话，你班友仲唔收皮？ 再俾啲任务佢咁样， 你班友仲唔收皮？ 即系好似当年曾经好高民望嘅曾荫权。 所以我就话，如果你分析到嘅话咧，你就会知道下一波。将嗰个社运嘅低潮，其实我觉得已经出现嘅啦。其实群众运动嘅低潮 系特别而家嗱，大家睇到戴耀廷有份帮手参与推动嗰个 pop vote， 嗰个即系2047特首民投，点解做咗即系超过十日都系得40000？ 喂，大佬，2012年嗰次啊，我记得第一日都过10000啦，已经 系几日之 内有个票站系少过而家。我最记得嘅仲有李嘉诚嘅女朋友都排队去投啊，周海旋都记者影到佢喺港大投票嘛。但今次我就话咧，就系你睇唔到嗰个民情嘅转变，仲系用紧一套旧嘅模式。我觉得戴耀廷都系要反思嘅。我觉得好多义工帮佢我都识嘅，其实我都同佢哋讲，我话唔系意气用事，唔系斗气，大家呢个 swing back 不在于胡须啊，而系对于过去嗰两年激进运动嘅一个反动嚟嘅。其实系呢个反动可以好保守嘅，变成你哋唔好以为喺度食花生啊，继续投白票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因为呢个反动再落去嘅话咧，佢可以变成一个好保守嘅群众嚟嘅。呢啲系如果你唔将佢争取过嚟嘅，即系你唔将佢拉过嚟嘅话，所以我就话老一套82年嗰套嘅居民运动，我觉得系应该大家多啲去了解同埋去认识嘅。我觉得。所以我哋花咁多时间，但人哋觉得我哋老饼，其实我哋讲紧嗰啲嘢，唔系回答紧一个历史问题，系回答紧一个未来嘅问题，就系话你点样行落去。 而家发生嘅香港境况系有启示。 系啦，好啦，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我哋又会有新嘅题目，就系关于呢碟咖喱饭，其实食完之后就唔会肚屙嘅，就系变超人嘅会。 变超人。 好啦，时间到啦，拜拜。 城寨有来自五湖四海的观点，令你看得高望得远。